为人守为心娘，为梦把运气都看跑，要我美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 生死一切都是小事，自己一个人照样去电影院，去商场，去吃饭。反观身边好多个女性的朋友，觉得自己还是很独立的。一直记得一个很好的男同学路过我的城市，顺道去看我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，很佩服你啊。我说佩服什么？他说就凭你一个人要在这儿立足。当时觉得只要过每一天的生活就够了，一个人不就是穿衣吃饭吗？现在回想竟有些难过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。如今我25岁，男朋友这种生物好像不渴望也不想去寻找，一个人也走过那么多的风景了，很多东西自己也可以去承受，并且感觉很自由。 好有最宽的肩膀，扛得住誓言不改变。哦，体贴的笑脸，有坚强在里面，不犹豫的成全。总是渴望给你全世界，不能把你留在身边，也要留在心间。哦，不忧伤的爱是深爱，呵护就是疼爱，手都颤抖着，也不可放下来，我大概爱能温柔，深远远关怀。 真爱，最安慰的离开。 这首歌叫《不忧伤的爱》，喝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，这不应该啊，茶应该是心无杂念的喝，可我们好久没见了，窗外的叶子都快掉光了，我又该如何能静下心来呢？前几天出去一趟回来，见你竟有些惶恐，好像扔下你不管似的，可刚才听到一句让我有些感动的话，他说喝茶是品缘，你喝的每一壶茶永远不同，而和你一起喝茶的人每次也会不一样，所以每一口茶都要带着感动去品。为什么每次喝茶的人都不一样呢？就不能一样吗？喝茶如此，何况你我的相遇，每次似乎都是你和我，但你和我却不是同样的两个人。有时候我们躲起来，那种思念更会露出来，千万不要像鸵鸟学，要想藏不如就藏到他的怀里。没听说过吗？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，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。 起追过的女孩都好吗？散落在天涯的那些花还快乐？路边看见几朵野花，一种陌生的味道在晚秋的风中摇曳着。我尽量不让他们扰乱我的心绪，从舞台上回到自己的空间，我只想见你，只想和你一起听听歌，聊聊天。在这里我才可以真的闭上双眼。 多长，每个人都带着感伤，有温暖有冰凉的过往，洗出了一身的沧桑。恋人啊，在爱与恨的竞技场，爱情啊，就像是冷太阳，存在着莫名的模样。青春要怎么乱才狂妄？总是等失去才眺望。是我的伤，痛过注定难忘，被时间慢慢的冷藏。到底有多长，每个人都带着感伤，有温暖有冰凉的过往，洗出了一身的沧桑。恋人在爱与恨的竞技场，爱情啊，就像是冷太阳，存在着莫名的模样。恋人啊，抓不到是渴望，多愁在爱与恨的难关上，是我的伤，痛过注定难忘，被时间慢慢的冷藏。你是我的伤，哭过还是难忘。冷太阳把你我晒伤，冷太阳把你我

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除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这些日子有人总跟我讨论真实这两个字，我的理解，真是一种气质，而实是一种位置。真往往浸染在性格里，而实常常体现在一种环境中。没有你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虚幻，这就是一种真实，似乎你随时都可能会出现。我只能转过脸祈求音乐的庇护，可当我那苍白的手指离开琴键时，却感觉浑身软绵绵的。我决定用一首歌给心情换一种姿势，然后继续听你的故事。 沿着溶解的雨花满地开着，碎裂的世界画着三眼的笑，夹着写在心里祈祷笔盖一成绵绵寂寞的 Oh, oh, oh. 清洗干净再说。我怎么知道你不会走呢？我怎么知道他不会再来找你呢？我只知道你爱我，我得利用这一点尽情享受这份爱，而我给你的回报是什么，我用这首歌来表达。但之前我想问你一句话，生活的困扰会把温柔全部耗尽吗？其实耗尽了也好，就可以平淡如水地过日子了。可问题是我们还有些剩余的青春，有的青春似乎都还没有开封呢，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在现实生活面前签字画押，好好听话，不是吗？ 做了个梦，梦里没想过会落空，醒来的时候睡着疼痛，眼眶泛红，其实不懂怎样才算有始有终，走向离开后默默的举重，却不会所动，伤痛起了化学作用，爱情的世界没水白油溶，远走了可是心却仍悬空，我不习惯寒痛，我不是只有无动于衷，也曾经告诉他我伤得有多重，我能给多少包容，我不习惯寒痛，我的心早已千疮百孔，也曾想过用这疼，却成空。其实不懂，怎样才算有始有终？走向离开后，默默的举重，却不会所动。伤痛起了化学作用。是心血人喧口，我不习惯寒痛，我不是只有无动于衷，也曾经告诉他我伤得有多重，我能给多少包容，我不习惯寒痛，我的心早已千疮百孔，习惯寒痛，我不是只有无动于衷，也曾经告诉他我伤得有多重，我能给多少包容，我不习惯寒痛，我的心早已千疮百孔，曾想过用着它，却成空。 我们不去改变无聊的生活，只会抱怨生活的无聊。我们不想爱情，只想情爱。这位朋友叫流年，他说，经过几年在北京的打拼，工作稳定了，就是没有碰到自己喜欢的，碰到喜欢的人家也不一定会喜欢你。我为什么会单身啊？因为我还不够优秀呗，没有足够的票子，还有车子房子，没有钱，答案是肯定的。

爱过那一段。 这首歌叫当冬夜渐暖，还没到吧，要记住，无论我们怎么改变，怎么抱怨，窗外还是秋天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会让我们长出一对秋天的翅膀，然后飞过绝望，飞过悲伤，去收获我们的爱情。我是吴卓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秋意浓，你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一别多，叶落的季节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 不是遥不可及的。